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家园，是我们的家，所以说作为一个人来讲，应该是对家应该说了解。 对呀，谁不了解自己的家呢？ 对呀，但是啊，我们这个家实在太大了，所以说对他的了解很多人都极为有限。那么就说，而且我认为每个人对这个家是应该了解的，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我们正在成长知识应该了解。那么了解我们这个家，那么就要知道地球首先它是一个球体，但它不是完全一个这个均衡的，就是纯圆的一个这个球体，它是个椭球体， 对， 它的赤道的半径跟两极的半径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地球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个土豆啊， 就是但相差不是很大，但是个椭球体吧，但你这个举这个例子也可以，但是它不是精确的就像土豆那个样子，是吧？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半径有多大的，就刚才的6700公里，就是这个，你想6700公里，也就是就是直径就是一乘一倍的话，都12000多公里，说是很大的，很大了，是吧？ 可是陈老师，这个数字现在对于很多人而言不算特别大，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经常坐那个国际航班，你随便飞几次就10000多公里就出去了。 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那是在空气里边走，所以说上天是比较容易的，入地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哎，为什么呢？就是说上天它空气比较稀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航天器啊，我们就可以上得很高很高，做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但是你要入地的话呢，因为地心越往地下走温度很高，就是说每向下走33公尺就要增加一度，330公尺就10度了。如果是你再加上地板表的温度，那就不多了。你要3300公尺呢，都100度的，人大概正常的生活也就是30多度左右比较合适吧。 对，再高就不行了。 超出38度的话就发烧了， 是的， 那怎么可以的？所以说入地很难，入地就是说对于入地可以入到什么一个程度的？矿坑采矿，大概最深的矿井也不过是4000-5000公尺。 四五千公尺，如果换成公里的话是几公里？ 4000-5000公尺，就是1000公尺是1公里吧？那么就4-5公里。 这就是最深的矿坑了。 这是我们就是采矿。那么用打钻，在也打过钻，就是打深钻要了解。那么就是说，顶多的大概最深的大概是俄罗斯的，他们打的也不过大概12公里左右， 就等于说像钻井就钻了12公里的井。 对呀，说人对地球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那么对地球来讲的话呢，你要明白，它就是说分了三个大的层级。第一个叫地壳。地壳的话呢，平均的厚度是33公里。33公里。那么然后呢，那么地壳下边是地幔。地幔的话呢，到地幔就是说到这个，那么就是说在33公里以下才是地幔了吧。那么到2900公里，就是说这是这个几率都是地幔了， 就是33公里到2900这段都是地幔。 就是地幔，我们叫地幔了。当然呢，就是我说这是平均的地壳的厚度，还有深，就是说海洋跟陆地是不一样的，在陆地上这个地壳的厚度是比较厚的，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地区，我们可以到60到70公里，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平均33公里了哈，如果在海洋就比较浅了，就是这个5到15公里的样子。 对，因为它是在海平面下面的。 对呀，它的地壳就比较浅，但最浅的有1-2公里的也有。那么就是说，你看这个

隧道之间互相能联系起来。 哎呦， 从这隧道进去之后呢，这个相互之间，这个之前的这个远古的人都已经从地底下能够相互通，而且地底下的时候，那说明这个相互是混沌的，混沌的当然才能打开啊。 就这个吧，其实给很多的电影啊，提供了特别好的创作 素 材。 没错， 你比如说咱们这边啊，中国想去美国的话，要是真有这样的一条隧道， 从底下走， 那可就太快了。 是 啊，现在我们坐飞机得十几个小时，要是有这隧道直接穿过去，可能几个小时就到了。啊，没准跟去趟通州的时间差不多。那回头我们再向陈老师请教一下，陈老师，按照咱们目前对于地球内部的了解，地幔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幔也分为上地幔和下地 幔。下地 幔， 对。 刚才这个小陈他也讲过了，那些只是一个科幻小说说的，那完全不是事实，也不可能，是不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地幔来讲，就是地壳是什么物质所组成的？主要是硅跟铝。什么是硅的？这个大家知道，硅可以做什么？二氧化硅、玻璃，是不是？ 对， 这个大家常见。 还可以做手机的芯片。 是芯片的话，这都是硅。铝大家就是用的铝锅嘛，就这两个为主。 就这俩东西比较多。 为主，就是为主。当然呢，这是上地壳，在下地壳里边就是铁跟镁了。它组成什么的？就是玄武岩了。玄武岩了，玄武岩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的，那柱状的，有柱状节理那种黑色的，它的颜色就深了。那么在地幔里边，主要是铁镁的硅酸盐类了。铁镁硅酸盐类，但是它的矿物的结构就不大一样了，就是不大一样了。当然这是一个要讲起来很深的知识，大家将来可以去看有关资料就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幔的最上层还是固结的，也就是有岩石，大概有个到几十公里的样子吧。那么就是说，从几十公里之下到这个200公里，从这么一段，它是一种熔融状态的， 熔融 状态的，也就是说塑性状态的， 就有点像那个熬出来的粥，是吧？ 对， 在家里煮过粥， 比那个当然更稠一点了，是吧？ 哦， 那么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火山呢，物质来源，可能很多都是来源于这种地幔的物质。 那就是说，现在 熔融的物质上 能够喷出来岩浆的火山，都是和地幔是相连的。 就是大部分，当然就是说是基性的，就是那些什么，但也有酸性的，上地壳的也有，这个是那个下地壳的吧，也有下地壳的也有。那么就是说，一般如果是流出来都是就是黑色的石头，玄武岩之类的，那么就是地幔来的。那么就是说，再往下，凡是就是也有人说，就是又比较那个坚固了。那么到了地核的话呢？就是主要是铁给镍，就是镍、就是当然是就更加的这个致密了，更加的这个比重更加大了。但也有认为这个地壳的这个地核的上层的也有液态的，当然这都是各种说法了。 这个就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可能。就现在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推演出来的，或者通过其他的技术手段先是预估出来的，或者探测出来的，并没有实际说我伸进去一个管子，就像是很多人做那个细胞穿刺一样， 看 我扎进去一个管子，然后再抽出来一点，看看到底有什么。 对，所以说这自然是为什么人们就迫切需要去在印度洋这个浅滩这个地方打一个转的。 对， 就是要真实的看看地幔这个界跟地壳的这个地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它的物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岩石组合到底是个什么，而且就是说有没有生物的存在，是不是？ 您说不排除还有生物的存在、 对呀、 那么深的地方。 就是因为这个也可能会有，当然这个将来自有把这个岩芯取出来之后经过化验，如果里边有碳的分子，那么就是说就可能推测就会有了，因为它可能会产生有机的东西了，是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

还试图把大青骡子赶开。就在此刻，火光一闪，轰的一声巨响，大青骡子被掀翻在地，老魏也随着爆炸声瞬间跳脱，身子弹飞起来，再重重的倒卧在骡马的旁边。我和其他同事赶忙近前抢救，发现老魏的伤口在左胯上，血流不止。我们连用三个急救包紧紧扎住，血才稍稍止住。然而，那匹大青骡马却肢断身裂，再无声息了。我的脑子。